天呢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哦，就是能量满壳的一种感觉。 OK， 战马能量音乐时间到，我是钟辉，欢迎各位的光临。那新的一周呢开始了，上紧发条，开始忙碌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紧张，这种感觉呢其实我们很熟悉，对不对呢？千万呢不要提到周一呢就是满脸的惆怅啊，因为星期一呢工作上会有很多新的可能就要开始了。那就算这个都满足不了你的话呢，你喜欢的偶像剧每到周一可能也要更新咯，所以呢偶像剧要一集一集的等，我们的音乐呢也要一首一首的送咯。那所以呢现在就给忙碌等级三个加号的你缓解一下疲惫吧。心情不错呢，工作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是吗？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工作辛苦吗？当然辛苦，但是呢，发工资的时候呢是快乐的。那感情很揪心吗？当然揪心了，但是走到最后呢才是最幸福的。生活残忍吗？当然残忍了，但是呢，拥抱却是最温暖的。最后呢，想问，人生很艰难吗？当然艰难，但是呢，证明自己是最值得的。所以呢，换一个角度，一切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学会了吗？要先生存，后生活哦。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那很多人在问啊，什么才是幸运呢？千万不要说是捡钱中彩票啊，显得有点庸俗了。幸运呢，我想就是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喜啊。那其中呢，还是包括了捡钱呐、中彩票啊等等等等。你说呢？来听听这样一首歌吧，让我们来共同幸运一下。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ok.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raise the bar and our cups to the stars.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And has no ribbon. Your 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OK, Get Lucky 送给大家啊！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播放的歌曲好像都有一些复古啊，有没有呢？因为你要知道啊，当今文化呢，有一种最潮流的、最时髦的追赶，就是复古哈、啊。那我的理解呢，就是很多好的东西看烦了之后呢，陈旧的东西呢也就火起来，你说是不是呢？那再比如说呢，走进家里的厨房啊，本来看到了一口生锈的锅啊，这个锈迹满满，本来要扔的时候呢，却发现喂，它是一件古董啊。这可能也是一种幸运，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凡是很复古的东西都很值钱呐。扔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呢。那所以，当一个东西或者是当一件事情有了历史年轮的记忆的时候，它就显得更加的珍贵。来吧，音乐呢也可能是这样子。下面将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来自阿妹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嗨咖》，听听看吧。

秋月，我们总会遇到一个令自己一见倾心的人，在那个繁华盛开的年华，在那个春日暖暖的时光，或倾国倾城，或白衣飘飘，那曾经我们都是有爱钟情的少年，往事被时光遗忘在一边，渐行渐远，他的身影也渐渐地被封存在我们的心海之中，长长久久，时过境迁，你还真的爱着他吗？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倾国倾城》啊，也是一首充满着复古能量的歌曲哈。没错，我们说呢，最好的爱情呢，就是你能够做找到一个人啊，他爱你，接受你的一切，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无论你是丑陋还是美丽，那爱你的人呢，在你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可以看到阳光。那遇到这个人呢，就好好的跟他相守一辈子，你懂了吗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还是那句话，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小伙伴都可以幸福。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有态度、有张力的能量音乐，七秒前奏就奠定了歌曲的复古基调。袁娅维精湛野性的嗓音又给作品增添了活力、前卫的色彩。至于歌曲想要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让自己开心才是硬道理。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推荐新能量单曲袁娅维《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擅长情话催眠情报、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新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哦，聚焦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好像跟复古就较上劲儿了哈，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是有一种种复古调调的感受，是来自庾澄庆翻唱郑秀文的808。那庾澄庆的声音呢，慵懒中呢带着点狂野，纷扰中呢带着一点忧伤，就像是潜藏在身体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会澎湃的暗涌。那句“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都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孤独的人儿，支撑了起多少孤独的光阴呐、啊。 时间走半边 OK， 来自哈林庾澄庆带过我们的808啊，没错，不开心就是不开心，难过就是难过，为什么要假装开心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所以呢，想哭就哭，不要怕别人笑话，要学会爱自己，思想要开阔，不要像今天的歌曲一样复古哦，你明白了吗？因为呢，这歌呢复古了就是一种潮流，而且思想复古了呢，你懂的是吧？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就是这样了，我们每天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快乐的能量。好，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干嘛呢？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性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目？曾我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泪会流。要是怕难。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